鬼完咗，大家咪好鬼闷咧？无论你系反慢、反离、反车、反亚、反巴，甚至乎系反皇马，七日大家出去反政府啦，出嚟游行啦！ 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咁啊头先嘅歌咧，其实咧就都有少少意思嘅，因为咧我睇我成我呢度个礼拜咧，即系唔系成个礼拜啦，喺大陆睇呢个太空人咧，即系我你知我成日都胡思乱想噶啦，咁我又谂下咧就 喂有冇出现咯？ 唔系，即系我谂啊，我真系谂过自己做太空人嘅时候咧，我会到点咧？即系我会谂一个问题啊，就系、是、我翻落地球嗰下可唔可以寻求政治庇护咧？ 落去美国咪得咯？ 系咯。即係其實係有唔係有方法㗎，就係我將即係原來係得㗎，即係我譬如我將嗰個叫咩啊，即係嗰個 太空 太空兜啊咁樣嘅，係咯，即係做少少手腳，嚿嘢跌落美國，咁我就會成為美國 跌落香港， 係啦，跟住再馬上申請難民庇護，咁然之後跟住我就變美國人咯，係 咯， 係喎，咁即係所以其實咧，太空人都可以申請，即係 唔係不有危機嘅， 係啊， 所以係落嘅，唔可冇上過太空， 係啊， 點可以申請庇護？ 是啊，因为保证零失误㗎嘛，我哋再讲成日喺度提大家係零失误嚟㗎嘛。咁所以我就諗起不如送隻远走高飞就俾呢个三位太空人听。 不过有就唔落。唔係我都有啲危机嘅。你去到美国领空嗰时突然间个美国总署就咦外星人浸浸 ,fuck! 係有危险㗎而家。Snowden 讲啫啲美国人会杀人㗎嘛。係咪先。咁我哋香港人啲人又信㗎嘛。 有冇言论自由 係啊。 有 sitting。 係啦。 係咪先。 好好喎而家 Snowden 啊呢个。 话 有差，我哋香港警队竟然保护佢喎。哦，你话唔系？你话我上个礼拜估错，真系唔系啊嘛？ 你叫佢走啦， 好捻明显啦，依家唔好再讲啦，再讲又伤害中国人感情啊，真系无谓搞啊。OK， 咁啊讲翻第二啲嘢啦，先讲讲又系啲北上频道打上前嘅嘢先啦。咁就因为都有多人捐咗款啦，咁我稍后咧，其实咧就系咪霞姐啊？突然间系阿霞姐，即系乳癌嗰位咧，我哋会我啊会已经安排咗啲现金咧，就会又送上去俾佢噶啦。咁啊呢个咧就即刻马上会做嘅，因为要多谢阿 Bobby 啦，仲有阿 Uncle 咩啊喂？ uncle 啦， 系 uncle 啦，哎呀，真系擅长人中嘅名字真系都唔记得，真系抵打啊，真系扑街咁家产嚟嘅。OK， 咁啊，总之即系咁啊，希望大家继续打赏啦。咁我哋又同埋咧，同埋都就系因为呢排钱多少少啊，咁所以又要 呼吁钱多， 唔系，即系又要呼吁大家咧，就系咧，喂，有乜嘢有咩个案咧，唔该。又俾啲過嚟啦，即係因為呢排好似冇理由㗎，一個世界其實冇理由咁天下太平㗎，咁即係如果有啲咩個案嘅，我哋去幫得手又俾啲過嚟啊，因為呢排啲水腳都比較充足少少啦，同埋 有咁嘅事啊， 又 咁嘅 事啊，係啦，又再提提大家，即係如果覺得第一次做得好精彩嘅，咁其實打上下，記住 ，OK， 都係啦，都係啦，即係可以銀行入數啦，過翻23433736668啊， 我仲未將嗰個建設銀行嘅户口摆上去呢个北上频道个 file 数啊！ 屌唔该知啦，我上个礼拜我 仲有人问系嘛？ 唔系啊， 杰斯真系冇咁心贵。 我上个礼拜上去。 你有所不知，今年真系经济唔好，大佬。 我 check， 我真系从未试过咧，真系好似今年咧忙到咁扑街嘅，即系嗰啲即系伤心事。 其实有 辛酸嘢嚟嘅啫。 但系好捻忙，其实我哋主持人咧做阿杰斯，你又要忙你呢个加返條 link 上去北上嗰度啦，咁阿的 阿的忙七一啦， 唔係你申請咗 QQ 未啊？未啊？你有冇搞撚咗？喂大佬，喂我啲冇接， 唔係我想 解釋啊， 唔係嗰個 盡快交代啊，或者 好， 我係唔識， 你又再唔忙， 我唔係 睇咗天機未啊？ 睇咗， 唔係啊，你俾我講先， 星期日就睇咗， 係咪啊？ 喂，你俾我講先，我係唔識點樣申請 QQ， 屌你呢啲，你試下搞掂佢啦，喂， 點樣屌啊 ？OK， 大佬， 唔係睇完天機有咩感受咧？真係，喂，講嚟分享下嚟聽下先， 經典嚟嘅，真係經典嚟， 係。 个导演， 即系如果你有好朋友，你会唔会介绍佢睇先？ 即系被杰斯呢个朋友 系 阿杰斯，你应该睇 嘅。OK， 我知，即系你同 第二个就唔好啦。 系你同我有少少心病， 冇我冇心病， 所以你就介绍我睇啦。OK， 如果阿杰斯可以睇，可以睇下嘅。 系 你睇到如果我觉得你系睇到啲人系睇唔到嘅嘢。 系 OK， 嗱，我睇到咩咧？拍紧嗰个导演 系 唔知个编剧写乜。听埋先，你因为佢冇笑， 系 编紧个编剧， 系 唔知个导演拍乜嘅， 系 得最紧密最紧大嘅问题， 系 编剧同导演，屌你老母都同一个人嚟，自己都唔知自己拍紧乜同写紧乜， 好嘅， 唔捻紧要， 系 唔捻紧要，喂，有一样嘢嗱，不如编剧导演你讲唔到啦，因为佢自己做紧乜都唔知啊嘛，喂，讲下演员啦，好冇？ 系刘德华唔知佢做紧乜？ 刘德华啦，好冇？刘德华如果凭呢啲好戏， 系 去打入荷里活，揸一部啫。 就咩 啊？行上 IFG 天台嗰一步， 跳楼 哇！真系你捻步， 系 咪住先？ 系 你要讲话嗰啲成日，即系你唔中意嗰啲咧，花樽啊， 嗯， 阿志玲啊， 系 志玲啊，做得好啦。 哦 ，OK， 饰演翻佢自己一个花樽 ，OK， 完全冇问题。喂，大佬，不温不火，喂，有咩啊？要扮雞又有扮雞啦， 系 扮 廿鸠几个形象喎，大佬系啊， 又整个泡泡肉俾你， 系啊， 又俾个背脊俾你，又扮新娘又扮古装，喂大佬，作为一个模特儿， 嗯， 佢仲要合格有余啊， 系 张正初啦， 但系唯一系冇扮到波多野结衣咯，呢个系少少令人失望， 唔好意思， 系啊， 佢一段扮鸡嗰段咧都有少少 波多野结衣嘅 feel， 咁 feel 嘅，影子 feel 嘅，有呢啲 feel 嘅，当然啦，都系听喺个剪咗场床上戏咧。屌你咯，明真，即系睇佢睇你唔系好睇啊。 O K， 第二第三个主角啦，咁阿郑初妹啦，嗱，我其实我系抱住睇郑初妹入嚟睇嘅， 系 冇办法，因为 屌你咁搞错，你上礼拜话抱住睇呢个林志玲， 屌你老味， 搞错啊， 系咪先？我系谂住生擒林志玲，活捉张郑初嘅。O K， 好得睇你兜到。O K， 张总，我因为要睇下演技，我真系完全零啊，完全零。即系仲有嗰个咩阿咩东啊？ 唔系阿佟大为， 佟大 为 咩？ 佟大为啊嘛， 东字嚟嘅咩？ 唉， 唔好意思啊， 对你真系 是但啦。 大佬今日呢集好有学术性噶，你都系一个阿 Sir 嚟噶，你唔好咁啦。 唔係頭先你之前個影評我都仲好有水平，我覺得 係 啦。跟住佢就真 係佟大為做好多戲㗎啦，係啊。 唔緊要，繼續 拍緊乜？ 繼續 中國合夥人咯， 拍緊乜啊？ 電視劇集做個奮鬥咯， 就咁簡單啫。 係 即係好似一個哎呀，唔好即係低能嗰啲啫嘛，即係好似貶低咗低能嗰啲， 嗯， 係 低喺度傻笑嘅， 係 咁個唔知乜 呢個先係最好笑。 呢真係我好難，冇唔知劇情係乜啦，即係我穿右插你係好混亂啦， 係， 但係你要揾地方賺啊， 係 真係要揾，我揾咗成年嘅， 係 真係太耐。 結果咧， 即係我要學下幾圖啊嘛， 哇 幾圖咧係點樣都有辦法賺得到套戲噶嘛， 嗯， 誒我大成。 系， 我大成咗几套啦。 系 ，OK， 好戏有咩好呢？佢拍摄嗰个方法好， 系用咩方法呢？ 因为讲真，你令到你，咦，你唔知噏乜？你同埋呢啲啲镜头好型嘅， 系 片你一刀咧，慢镜头出嚟，同埋咧好即系嗰啲 stop 咧， 嗰啲血又好似无重状态咁样，即系停咗一个空间度嘅。 套戏个导演系好希望拍一套好型嘅俾你， 明白？ 一个字嘅啫，套戏。如果你想睇，我可以建议你睇嘅。但如果你係咁睇演技、睇編劇、睇導演咧，你就算啦。 嗯， 你正正為咗個字型又去睇啦，睇完你個腦型啊，啊判你死刑啊！ 黐線嘅真係， 精彩， 好， 咁撚難講嘅可以講幾分鐘。 上個禮拜我哋講嘅時候就兩億。呢个礼拜咧，差唔多唔知过咗四亿咯。 有啦，梗系 系啊， 有 流夸张， 刘德华嘛。 你作为一套经典咧，逢系一套经典咧，都系应该咁样。呢套真系经典。 哦，咁当年其实王家卫嘅戏都系咁嘅，大家睇唔明噶。 佢想抄扮王家卫啲镜头，好卵型啊！ 哦， 好想扮啊！ 系， 而且嗱，我要赞咗咩咧？ 系， 好有心去扮型啊！ 系， 好 OK， 冇错， 好有后现代 feel， 系好， 冇错，冇错， 系啊， 有嘅，好， 系， 真系好抽离嘅，所谓 OK， 抽离嘅 ，OK， 全部角色抽离晒嘅，你睇 好史坦尼斯夫斯基嗰只啦， 史坦尼斯夫斯基， 你观众都好抽离去睇套戏嘅 ，OK， 咁讲真啦，嗱，有冇问题咧？套戏系有嘅， 系， 因为话明春咩富春天公图啊嘛， 系， 我成日就春公图 ，OK。嗱，咁咧其實一個古仔噶嘛，個古仔就話：， 哇！你唔係諗住成個古仔講出嚟啊嘛，大佬。 咁講， 我閉評你㗎。 台灣有半幅， 中國有半幅㗎嘛，係諗住合併出嚟喺個展覽會度，係講咩？講大一統啦嘛， 係哇，係係。 咁喺套套戲裏面咧，想講呢、這個，想表達大一統咧，表達唔到喎，冇人冇人可以 feel 得到。 係， 但我又 feel 到佢有幾樣嘢，因為有個日本仔咧， 係 佟大為咧，就想偷呢偷咗呢份呢、這個國寶啊嘛。 係， 咁啊佢成日喺度帶出一個信息，就釣魚係我哋嘅。 係 係點解咧？咁啊有一段説話咁講嘅，啲日本人。攞咗係佢嘅，就以為係佢嘅。第一段啦、 okay? 嗯， 第二段 民族主義 feel 係啦，第二段、就 ending 啦，唔係你嘅就唔係你嘅，一草一木都唔係你嘅。 嗯 ，OK， 哇， 呢個係好講到釣魚台係我哋中國領土，佢講表達出嚟，因為連續做兩次呢類似近上下見到，但係佢犯咗個政治不正確。 係咩咧？ 嚇、啊，佢話呢唔係喺你手上嘅就唔係你嘅。咁你真係承認到釣魚台喺你手上啦、 啊！哎呀， 屌你大敗筆敗筆！ 係， 或者咧，佢即係所以話成老係想表達嘅，表達唔到，唔想即係 連政治一語都賴埋嘢， 都賴埋嘢， 都賴埋嘢。 或者咧，而家嘅中國即係中國人唔應該睇啊，因為傑斯英國人。 但會唔會嗰個係天機嚟㗎？ 天機嚟㗎， 係啊， 講嗰啲啊 係咯， 唔係你就唔係，但係承認喺你手上啊嘛，而家 咪就係咯。 咁你不能承認釣魚台，我攞住咁講，釣魚台唔係你嘅日本。但系真系喺你手上啊嘛！ 原來 我睇到呢幾段咯， 哇，好犀利， 真系犀利，我覺得 垃圾片都可以，但我搞成咁真系 幾緊要， 無語。OK， 咁啊， 你睇咗，你睇咗 牛啦嚇， 你睇咗啦， 你唔係話我日理萬機，唔使睇呢啲咁嘅戲啊！ 唔係真要睇啊，傑斯要睇， 真係。 咁啊，我成日講你唔睇冇得發言，冇發言權啊！我真 OK 嚇， 睇完之先。 我如果冇發言啦，我俾曬你講。 唔係你真要睇 下。OK， 有介紹你睇啊，真 係。OK， 介紹我介紹 牛教士大家睇啊。 唔係，介紹你睇啫。OK， 得。我喂，寫 Facebook 嘅。你講清楚，你係介紹啲同嗰啲即係身邊佢過唔去嗰啲朋友睇啊，因為好朋友睇。哦，俾兩個 option 你揀， 我淨係 A 同 B， 我淨係冇得咁樣咁，唔係言論自由，我淨係介紹不傑斯睇其他。 嗱，你冇咁，你即係帶大家遊花園啫。 咁其實台同你傾啊，係咪先 ？OK， 好係，我係覺得係阿傑斯應該睇嘅，其他人自己諗啊。 OK， 好。咁我介紹北上嗰啲人睇啦， 我係咯，嗱，傑斯負責啦， 係咯，懷念嗰啲咁多怨氣，係咪先 ？OK， 唔係你珍貴啲。 OK， 好，喂，講下第二個話題啦。 咩有咩講？ 喂，講翻嘅其實求其抽單嘢講下啦，即係我記得咧，我都呢個禮拜頭嘅時候咧，阿馮總咧就喺北上頻道 Facebook 咧， 係 就都 po 咗條 thread， 但係條 thread 你揾唔翻㗎啦，條 thread 已經沉到落去36層地獄啦，即係星期一嘅事嚟嘅。係咁唔使揾嘅，大家唔使盡。唔想咁在意揾咁啊，但系就有單嘢啦，因為我諗都係同，因為馮總 po 上去，梗係同啲紅酒有關啦。咁喺法國波爾多咧就發生咗單嘢啦，呢單嘢就發生喺上個禮拜六嘅。咁啊，上個禮拜六咧，博多咧就有個地方咧就叫做 Hostens 嘅，咁咧就喺嗰度咧就有六名嘅留學生，嗰六個留學生咧都係讀嘅課程咧都係同葡萄酒有關嘅，就係啲葡萄酒工藝學校入邊。 阿 Kevin 係咪讀過類似？ 類似，我諗Kevin 好似嗰時讀都係類似。 好似 MBA 係咪呢？係咪呢啲㗎？ 冇佢啲就真係講葡萄酒嘅，我 management 嗰邊 即係唔係佢？我諗嗰六個國內嘅學生就係讀嗰啲就真係製造 係啊釀酒學嗰啲， 即係佢係 啫嘛， 即係揾只腳踩葡萄，即係做工人嗰啲。 OK， 你明唔明啊？ 明啊， 唔係訓練嚟嘅。OK， 問 下美其名嘅一間學校啦，可能係咁啦。 黑市勞工啊， 唔係冇抹下人哋，因為其中有一個咧係前某某市長個女嚟嘅，但係咧就唔講邊個市長，所以我都唔知道嗰個未有小道消息收緊風。咁啊單嘢咧就係發生喺上個禮拜六凌晨，咁咧就有三個法國仔，咁咧就敲佢哋個門，跟住然之後咧就爆佢哋春，然之後拳打腳踢，講咗啲咧即係據呢、這個即係中方嗰邊講咧，就係、一啲 法文 民族侮辱嘅説話等等，咁其中嗰、那個。前某某市長個女咧就直情爆樽爆到毀容啦， 嚇 咁啊，所以咧就然之後咧就都搞到幾大單下啦，因為第二日咧就即係法國政府咧就揾啲好高層嘅人出嚟講，就話即係譴責嗰三個人啦，就話 譴責佢咩啊，為民除害啊， 唔係，OK， 唔係即係話呢單即係話咁樣會破壞中法嘅關係啊等等啊， 係咯， 嘢啦，破壞中 法，破壞啲生意大， 唔係咁我想講咧就係咧點解咧要糾正翻阿馮總咧 过佢 po 上去呢，其实礼拜头嘅时候呢就好多人呢就话，因为啱啱又撞啱适逢博多嗰边有个嗰啲咩红酒节啊嗰啲嘢啦。咁然之后呢就我记得冯总 po 嗰段嘢呢就有少少扭曲咗單嘢，因为呢就嗰、那个其实呢据我了解呢就係同关于话初时话法国人仇视啲中国人，走去博多买晒啲红酒装， 就冇 关系嘅，所以我就想纠正翻，因为咧。即係其實而家都澄清翻，因為嗰個其實個事實上咧就係一單鄰居糾紛嚟嘅啫，因為咧就係嗰三個僆仔就成日喺個屋企度玩到嘈冤巴閉，咁跟住咧就有人投訴佢哋，佢但係投訴嗰個咧聽講嗱，即係呢個中方嘅版本就話唔係嗰六個女仔，係另外即係因為隔離鄰舍好多噶嘛，係另外啲隔離鄰舍，但係嗰三個法國仔咧就誤會咗，以為係嗰六個，即係可能佢哋樣衰啦，同埋其實一陣可以繼續講。咁總之誤會咗，跟住然之後就走去爆佢樽咯。咁、 okay. 所以呢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先係嗰個事實。咁然之後咧就即係咁啊呢咁啊，其實譬如話喺國內呢邊嘅傳媒啦，就即係點樣解讀呢單新聞咧？就話即係譬如話就呼籲翻自己嘅國人啦，中國人啦， 唔好投訴。 就話即係譬如話近年咧。即係去歐洲就要小心啦，因為我七月份我都將會去倫敦啦，我都會去亦都會法國。咁跟住即係都係嗰樣嘢咧，就係其實近年歐洲咧都係幾麻煩嘅，即係譬如話你除咗就係話頭先講嗰啲糾紛之外，就係譬如話出夜街咧，其實中國人係真係要小心嘅、 哦， 因為兩樣嘢係啦，因為中國人有錢咗啦，同埋就係歐洲嘅經濟不景啦，咁即係夜晚咧真係有好多搶劫啊，或者譬如話大家都聽過，譬如羅浮宮嗰邊亦都有扒手啊、偷嘢啊之類之類啦，咁所以咧即係中國呢邊咧就住呢單新聞咧，亦都呼籲翻啲國人啦，去歐洲嘅時候咧就要自己小心自己啲財物啦，咁同埋咧亦都譴責啲歐洲人，即係就話佢哋成日有啲排外嘅情緒太過高漲啊等等啊，咁我覺得呢個咧就即係幾值得，即係幾值得再又對提下啦，因為我覺得就係話我哋身處香港每個禮拜，我諗譬如話你淨係打開個北上頻道嘅 Facebook。雖然有好多每一日都有好多好多嘅新聞啊，每個網友都 post 好多嘢，但有一樣嘢總會有每一個禮拜最少都會有一單嘅，就係、是、火車屌你老母啦，係一定有嘅。即係我覺得就係、是，我而家都坐少多港鐵啦，但我覺得如果你港鐵做咧，其實而家好多姿多彩嘅，因為你可能真係日日都會有啊。同埋大家如果坐過火車都知道，譬如話特別你喺羅湖站啊嗰啲咁樣 搶位， 係啦，一入閘。搶位嗰下係咁多個卡，每一次每一輪有咁多個火車卡，必定有一個火車卡一定中招，有人會爭執嘅。 即係例如係咩咧？係一個人衝入去先，八五張， 係啦， 瞓喺度先，跟住阿爸你呢五個位我㗎啦。咁啊，等下佢阿爸行得後慢啲啊嘛，咁可以俾位佢坐啊嘛。呢啲嘈得好多， 係啊， 同埋因為咧好多人咧帶貨個關係，即係你唔好成日話喺羅湖帶喺上水帶翻去大陸，你唔好淨係咁講，喺大陸帶翻嚟上水，帶翻嚟上水都好多嘅，因為嗰啲有自由行，有啲劫啦，同埋我哋香港人都好多帶，唔知 係 水貨又好，唔知咩啦，一大羅噶，或 係啊，咁所以 你阻住嗰、那個。因為嗰啲人 又多啦，貨又多啦，又擠迫啦， 好簡單，因為佢哋慳錢啊嘛。通常大家嗰啲貨咧都喺上水落嘅，咁佢哋唔會行入中間啊。嗰啲貨咪擺咗門口咯，撲咪我成日見到撲街㗎。 係 啊，嗰啲香港人就撲街㗎啦。咁要俾啲貨阻住啊，或者踩到啲嘢啊，咁樣好多好多叽哩呱啦。 唔係我想帶出一樣嘢咧，就係話咧，我睇完頭先講嗰單新聞咧，即係譬如話，因為我特別會睇得多，我哋會睇得多翻國內呢邊嘅評論啦。咁呢邊嘅評論當然啦，就係喺站翻喺中國人嗰個角度去睇啦，即係話今時今日係啦，即係今時今日我哋又富裕咗啦，我哋成日會出外，咁又話咁咧就懶係即係譬如我即係以心為心啦，咁我哋就會提翻自己嘅國人，喂，出到去其實個世界唔係好太平㗎，好多人好妒忌我哋㗎，咁我哋要小心啊。咁但係，喂，但係我就係想講嘅就係、是，你哋有，但係我就成日總唔會見到，即係喺國內嘅評論就話提翻啲自己嘅國人，喂，你哋出到去嗰啲行為又可唔可以檢點下咧？譬如話，喂，即係 你譬如話喂，哦坐公車坐火車，可唔可以讓下位俾人哋啊？唔好同人哋爭啊！譬如話我哋見到喺香港嘅，喂每一次你都見到一個好有趣嘅特點嘅就係、是，當一個香港人同一個內地人嗌交嘅時候，嗰、那個內地人一定會話。你試下嚟北京啦，你試下嚟上海，十個九個都係咁嘅喎， 用咗你， 即係佢嗰個概念就係好大中國嘅、嗯，即係佢覺得屌你老母，你冇恰我作客啦，你試下嚟我度，我主場，我揼柒你啊咁樣，即係佢，然之後就同埋就係、是、我套曬我啲中國思維，即係啊落去成件事嗰度，咁你有陣時就係、是。即係我想講就係你諗嘢未必太過客觀啊嘛，咁然之後你孖鳩孖唔係孖嗰兩句，屌你老母啦咩？佢又將件事提升到去，哇民族主義啦！你老母你唔係香港人啊？啊唔係你唔係中國人啊？ 你係咪中國人？ 係咪先？啊你話我中國撚啊乜乜乜？你唔係中國人啊咁啊又喺度，即係咁你哇搞到件事咧就哇窩火曬，咁、嗯、我覺得即係呢個其實係會值得大家思考。 我成日覺得係點解咧？嗱，我唔係幫有時幫下啲國內嘅朋友講下啦咁樣。嗯，喂。人係咁樣嘅，人都咁嘅。我哋離開咗個母體， 係 即係離開咗香港啦。我香港人，喂都會 free 好多嘅。 嗯， 即係可能國內嘅朋友一嚟到香港，離開母體㗎啦，因為香港你知港獨嚟㗎嘛，係咪先？ 係 佢一會 free 好多嘅，咁所以某程度唔尊重下我哋嘅法規咯。即係我成日即係好簡單，我成日搭地鐵㗎嘛喺大陸。 嗯、 我見到不停咁見到有後生仔讓座噶， 嗯， 讓俾老人家大肚婆，我成日都見到。我反而喺香港地鐵，我見唔好少見到啲香港人會讓噶，即係可能佢哋喺自己嗰個國家，喂，哎、我喺個國家嘅，我梗係會盡量做好嗰度啦。我去到其他地方嘅，我咪 free 少少咯，霸多少少咯，因為。某程度，我覺得我係消費者嚟噶嘛，我係串啲咯。 Kelvin 有冇嘢可以？喂，即係有冇嘢做乜睇？ 有啊，我覺得呢個話題好，哇好嘅，因為其實我當時 post 我就純粹想抽下水嘅啫。即係我就話，即係最好就喂你全部霸買，咁咪平啲咯，定咪有？即係我 係啊，你話你呼籲嘛，霸買發個貨啊嘛，發個酒啊嘛。 但我係話內地人個，我唔係係啦，你唔好買。 呼籲你自己霸買噶嘛。 我哋買翻啲平啲啊嘛。 曲線嘅。 但係當初咧，就其實一睇單嘢就係好奇怪嘅，即係你諗下，有乜你驚學生因為個國家啲酒莊被人買曬而去揼分，即係其實呢件事係好奇怪。即係我自己少陰謀論就係話係本身要講少少背景就係話，其實法國呢個地方咧就好好有趣，就係話大家知道內地人就買鬼曬啲名牌啦。咁其實大家都知道法國係一個好你可以話啲好高傲或者好自尊嘅民族啦。但係佢哋處理呢個方法好有趣，就係話咧串佢繼續串，錢佢照收嘅。 係啊，其實我想講嘅近年因為個經濟不景咧， 係。 我諗啊 ，Kelvin 都知道就係、是、其實博多你有多啲細嘅酒莊都係俾中國人買曬㗎啦，因為你中國人買咁誒管唔管你都係另外一回事，都係攞嚟威嘅啫。咁其實你話喂酒莊你聽落好似好高雅，其實你其實咪即係喺東莞嘅工廠係咪先？咁你即係但係就好多中國人就會去買曬啲酒莊咯， 趙薇都買咗 我。唔係即係我譬如話我睇件事嘅時候咧，你其實有一個角度大家都會忽略咗啊，即係話你應該要問下究竟點。解嗰三個法國仔俾人俾差佬上門控告佢哋玩得太嘈， 係會亂想到。 而佢哋第一樣嘢會諗起嗰六個中國人咧，咁梗係平時嗰六個中國人都唔放好低邊啦，係咪先？即係喐下又搬曬啲民族情緒出嚟啊！諸如此類，我先會入即係嗰三個嗱，嗰三個法國仔先會有呢個反應噶嘛？呢個 係 符合邏輯嘅喎。是不是咁但係呢一點呢即係呢一個 point 呢就係、是、呢中國呢就好多人就會忽略咗。 我調返轉啦即係咪補充一點呢就係佢哋幾個就原來喺間酒莊嗰度呢就係做即係類似實習咁樣嘅。 係。 OK。補充一點我調返轉就係話覺得奇怪就係、是、呢件事即係一個鄰居毆打事件點解上升到個咁樣嘅層次呢 係呀。 我呢個有趣。因為就法國人好有趣就係、是、即係譬如話佢可能好唔鍾意我哋即係內嘅啲強國人嘅態度、嗯、但佢錢照收㗎、 啊。 你見佢譬如嗰啲名牌嗰啲佢哋即係譬如我之前上集唔知好耐之前講過佢會搵一個專人識講普通話招呼你㗎嘛。 係呀 係呀咁 呢個點嚟㗎。唔係呢個其實我係覺得都唔淨止係法國人啦。 啱啱啱啱 我哋香港人都係一樣。 都係㗎啦。 即係譬如話搵錢至上。 係啦即係譬如話之前嗰啲 全世界都大部分 係。Lafitte 俾香港內地人炒 Q 曬佢哋唔知咩。 係啊。 但佢哋咪 咪話錢咪照做咯，係咪先？但係即係去到呢個位置就我就我自己感覺到就係、是、都頂唔住啊，都爆咗條底線，所以先會有啲咁樣嘅新聞出咗嚟。 即係好似買奶粉，買撚曬，唔撚得啊！ 即係買到淨係成，哇！即係 發覺都冇飲。 佢都好似反思就係、是，喂，咁係咪真係乜嘢都俾你買曬 ？O 唔 OK 咧？ 我諗我幫阿 Kelvin 補充少少就係、是，即係我想譬如一件咁嘅事咧。即係你發，其實想話俾大家聽就係、是，其實唔係咁唔好提升到嗰個問題咁大，唔、同民族係嗰、那個關係唔係好，我唔係冇乜關聯嘅。呢、這個係可能呢、這個反而係同平日嘅生活化，即係我真係頂你哋唔順啦。跟住之後去到某一個點，我咪爆咯。 冇錯， 香港人嗰個坐火車嗰個都係一樣，嗰、個冤屈係即係我唔係因為你嗰日淨係同我爭個位啊， 係 平日積埋好多嘢，然之但係咧話俾你嗰啲嘢。未必每一個香港人都會將件事好，即係所謂好政治化、好民族主義啊！因為中國人就好撚奇怪嘅，八九幾年來咧，根本咧從來冇乜點大變過嘅。譬如我，因為即係嗱，譬如話你話中國人同外國人嗰個分別就係咩？我哋諗嘢咧，猶太人同中國人都我都覺得係，我哋諗嘢比較偏 emotion 嗰邊多啲嘅，即係我哋又冇乜嘢理據成日支持我哋講嘅嘢啊！但係我哋又成日講到好似真嘅一樣，即係譬如話釣魚。到自古以嚟就係我㗎啦，咁自古以嚟係咩撚嘢意思？大佬冇人，從來冇人解釋㗎喎。你嗰個估到幾多？你要解釋，唔好同我解釋。中國人就話，總之我話俾你聽，自古以嚟就係我啦。我哋又用一啲好 emotional 嘅詞語去同人講嘢㗎嘛。即係譬如我可以再舉啲例子，譬如話，如果你睇翻我哋呢八年嘅近代史都係㗎。你譬如話有陣時嗱，譬如話你話喺義和團嗰陣時都係㗎，喂大佬點樣抹黑嗰啲天主教、基督教嗰啲？你如果睇多啲書咧，睇下嗰時嗰啲啊，喂，但嗰啲係所有喺當陣時中國入邊嗰啲人點樣睇嗰啲傳教士咧？佢哋喂係以俄傳俄，即係將嗰啲傳教士話，嗰啲傳教士，喂，你唔好以為真係派奶粉啊，佢捉咗啲細路仔去食㗎，跟住然之後再傳咧，喂，佢唔止捉佢去食㗎，佢係先奸咗佢再食㗎，咁樣，咁咧就係、是、喂。唔係講笑噶，喺嗰陣時咧，你大佬即係嗰啲人，雖然咩哦，洋鬼子真係魔鬼嚟㗎，係鬼嚟㗎嘛，即係我哋好多呢啲咁嘅嘢。嗱，我再舉多個例啊，你一定聽過一句説話叫做華人與狗不得內盡。OK， 睇李小龍嘅《精武門》，你睇過啦？你知唔知呢句嘢？呢句嘢係荒謬咗八幾年㗎。 點解 咧？嗱，我解釋俾你聽啊，咪好多人都唔知嘅呢、這個而家仲喺度㗎，如果你去黃埔上海灘啊，去上海灘仲有黃埔公園喺度啦，今時今日。黃埔公園呢喺八幾年前喺清朝嘅時候呢已經喺度㗎，因為嗰陣時呢就公共租界，咁公共租界其實就英國人管㗎嘛，咁嗰陣時呢黃埔公園呢就應該叫做公家公園嘅 ,ok? 咁呢喺1885年呢公家公園就成立啦，咁成立咗之後咧，喺公共租界個公務局咧，其實咧就整咗一啲條款出嚟，嗰啲條款咧就係1234567890咁樣就規定啲人去入公園要遵守啲乜嘢啦。咁其中咧有兩條係咁樣寫嘅，第一有一條咧就係話啲人入公園咧就唔准帶狗，同埋咧唔准帶單車。OK， 咁另外仲有一條咧，有一條條例咧就咁寫嘅，就係話除咗你帶嗰個仆人係中國人之外呢，中國人呢就唔准單獨入呢個公園。OK， 咁呢這個呢絕對有歧視性嘅，即係如果你用今日咁嘅角度。但係我想講呢就係兩條例其實係分開咗嘅。咁然之後呢1885年之後個公園開咗啦。嗱你要理解嘅就係雖然係有歧視，但係因為嗰個公園呢係洋人用嘅，因為嗰陣時嗰個係一個公共租界。OK， 唔係治外法權，唔屬於中國管嘅。 就好似香港會咁啦。 係啦，冇錯，類似。 會員摩恩巴翁。 係啦，冇嗱，咁我再繼續講落去咯。咁你當時咧有啲叫做高等華人噶嘛？嗰啲高等華人係乜嘢咧？譬如話 啲買版啦、啊、識英文嗰啲拜版啦、啊、咁佢哋都喺公共租界度幫啲英國人打工啊，譬如怡和渣甸嗰啲集團 大班 咁係啦，咁跟住呢就開始呢有啲高等華人呢就出聲啦，咁佢就喂你呢條例呢、這個中國人唔准入呢個公園唔公道喎、啊、大佬、嗯、我喺呢個公共租界度打工呢我長年有納税㗎喎，我係高等華人，咁我應該有權可以入呢個公園啦、啊、咁、嗯、就一路揮啦，揮咗呢喂一揮都揮成四年喎、啊、去到1889年呢公家公園呢就改例啦，就點呢就發一啲呢會員證啊，係啦、啊、就好似頭先講啦，就俾華人、嗯、每一張證呢就可以俾，譬如我發咗俾牛可以再帶三個華人呢就入去個公園嗰度嘅，咁以為 settle 咗單嘢啦，啊但係一樣唔得，因為喺嗰個年代呢其實有好多呢啲咁類似公家公園呢啲㗎，譬如話有張園啊，有呢個蝦童花公園啊，咩蝦童公園呢，蝦童公園呢就有個好撚有錢嘅猶太人啊，如果你睇色戒就知道佢開好撚多 shop 㗎，咁嗰個猶太人叫蝦童，咁佢呢就撥初時呢佢就好慷慨咁樣呢，佢就想去將個即係將自己個私特嗰、那個別墅個公園就拎出嚟就俾大家享用啦，咁又有類似有啲咁嘅問有呢啲咁嘅嘢嘅，咁但係出現嘅問題就嚟啦，即係譬如話當公家公園都可以俾中國人入去嘅時候， 我試啦， 冇錯啦，呢樣嘢我哋八幾年都冇變過，就係呢發覺有啲中國人嗰啲高等華人啦就帶啲雞入去打野戰啦，跟住仲有呢打完野戰呢嗰啲妓女呢、嗯、哦咦啊嘩呢朵花幾香喎、啊、可以成插燈踩佢啦，跟住仲有啊哎呀急啊急啊，咦冇廁所嘅好似太空人咁樣喔囉，咁你快又同其實同我哋今時今日一樣，咁到最後呢英國人冇揾辦法就喺就另外再開多一個公園，唉俾你哋啲中國人啦，你唔好搞我個公家公園啦、哦、 即係寵物公園啦， 係啦，咁然之後講返嗰個華人與狗呢就點嚟呢，就然之後呢去到大約1900幾年嘅時候呢，都仍然係清朝嘅時候呢，周作人呢、啊這個呢後尾成為大漢奸啦 ,ok, 但係呢佢呢就開始呢就將件嘢呢上綱上線啦，佢話嘩屌呢個民族 係 恥辱嚟嘅，吓啲英國人就話我哋民咩華人與狗不得來進，佢仲講到似塵塵，由佢開始講起㗎喎，佢就講到似塵塵，仲話喂嘩那個公家公園啊，冚家產有個好大個牌寫住華人與狗不得來進，呢、這個完全虛構的、即就算如果係真係做啊，俾你係嗰條英國佬你都唔會整個咁撚大牌寫住華人與狗不得來進啦、啊。咁呢件咁嘅虛構嘅事呢，但係我哋你話係咪淨係得傑斯一個知道呢，絕對唔係啦，呢百幾年孫中山知道、OK 仲有呢、這個蔡和森嗰啲可能都知道，全部人都好多人都知道㗎喎， 但唔講， 但係囉梗唔講啦，我咪繼續將佢上綱上線囉，係呀，民族主義行頭囉，即係我哋個民族係咁撚樣㗎嘛，即係成日都會用一啲好唔理性嘅方法去處理呢一啲咁嘅事情囉，咁其實係冇呢件事㗎、 okay、 即係講即係化粒風嚟講得好遠， 正 係呀 正係呀、okay 啊、不過即係講去返而家就係話即係酒莊嗰度呢， 係 咪即係因為之前發生一單嘢，就係話澳博就買一間 Burnaby 一個好出名嘅酒莊嘅，咁、然後其實佢當地都有發生啲，即係開始有啲當地嘅法國嘅又係民族嘅右翼啲啦嘅團體咧，就話喂咁樣俾內地人買曬佢，即係咪仲係繼續睇錢份上咧？咁係咪需要即係覺得有啲喂收係咪要收咧？咁樣咁呢個就開始慢慢累積就演化到。 其實仲有冇酒莊嘅？即係而家多唔多酒莊可以賣？我攞出嚟賣嘅啦，而家。 其實不嬲就係好多都係你俾錢就 OK 啦。其實前一輪咧好多法國酒莊買俾美國人嘅，係、啦，根本就成個大集團就買 Q 咗嘅，基本上咁內地咪照做生意啫嘛。法國不嬲即係咁樣噶啦，但係去到呢個位就爆炸。 美國買佢買咗小部分啫嘛，因為中國人買嘢，你咪支持啦？呢個酒莊一個唔夠啊，咪喺周邊買撚曬佢咁撚樣噶嘛，好咧興噶嘛， 係啊， 錢多到咁啊嘛而家。 但佢買咗酒莊就出嚟改裝喎、 啊。唔係啊， 改裝做鞋廠、啊。 你要理解樣嘢，因為我哋啲錢即係睇大陸有錢嗰啲，喂，佢啲錢如果擺喺中國，好唔穩陣㗎嘛，係咪先？ 咁我咪出面买嘢咯。 但你过多，但你过多几年去到博多咧，你可能就见到啲酒庄咧、就譬如啲葡萄园咧、就唔系净系种葡萄啊，可能种埋荔枝啊、桂美啊、跟住龙眼啊，咁样全部一齐种晒噶嘛，系啊， 好咯，多元化啦， 多元化咯，系啊，系啊，好事嚟噶，系 啊，睇化啊嘛， 咁啊灌溉，全球性啊，系啊，咁啊隔篱有间厂啦，跟住之后灌溉咧又系用翻啲七色彩溶水啦，咁样咯，系啊， 即系我哋唔错噶，毒害我哋自己中国人，因为毒害翻啲外国人一齐死咯，地球一齐毁灭咯，不不嬲啱冇。 不过呢个咁样嘅收购嘅浪潮啊，唔知会唔会开始有啲减速啦？有冇时间？ 唔系啊，其实有迹象减速。 其实我想问下杰斯咧， 唔系因为你呢一两年，呢一两年诶，即系我谂啊，中国人投资喺红酒方面，其实真系跌得好犀利。 系 咁啊，因为呢个就唔系同中国个经济其实少少有关啦。我谂因为特别系今年啦，即系其实个内需一路又推唔起啦。阿爷啊山水喉啦，咁啊就仲未有少少，仲未有太多嘅迹象，即系跳水喉会大开啦。咁但系呢个唔系最主要原因，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个假酒控制唔到啦，啲人啲大款发觉即系投资红酒系一个唔系有个好，唔系有嘅好嘅回报或者一个好嘅保障。 炒两个字炒完咯， 系啊。 但系引申快咧，就即系因为即系近排其实杰斯讲晒就话个水喉嘅问题啦， 系啊， 国内经济嘅问题啦，因为你近排个市又波动啦， 人有钱人 其实内地嗰个消费系咪嗱？因为我听到有啲就系话。喂，真係幾唔掂啊！ 講幾句啊，或者再詳細講，即係我諗就種種嘢，你睇到成個社會嗰個現象都唔係好㗎啦。即係譬如話嗱，譬如話啱啱嘅呢個禮呢個零兩個禮拜，成日都會有個話題就係關於呢個即係大學生揾工啦。咁一年比一年實嗱，譬如話今年嘅高考嗰個人數啦，繼續下跌啦。咁其實主要原因我哋以前講過啦，就係因為而家根本一年比一年，大家已经醒噶啦，就系、是、发觉读大学系冇差用噶嘛。 一毕业就 譬如话最近喺广州有一间，即系一个好捻好笑嘅嘢，就系、是、话有一间学校啊，个名叫做屠夫学校嘅。OK， 咁唔系教你杀人，但系好多大学生走去读。 吓， 点解？ 教搵工。 大学生 系 有读呢、這个土木工程又有啊，读呢、這个咩设计啊嘅又有啊，咩都去读。点解咧？嗰间学校究竟屠咩咧？系汤猪啊！教你喺嗰个毕业完之后咧，系保证你有一份工，派你去菜市场嗰度劏猪啊！咁你话呢个几荒谬咧？但系呢个系事实，点解咧？因为你读完一个 course 之后，好短嘅一个 course 之后，保证你有一份3000多银嘅月薪嘅工，但系好悲哀。大学毕业你就走去斩猪肉咯，咁譬如话喺北京亦都系啦，有好多大学生毕业出嚟嗌价咧，已经由6000多、7000多月薪嗌价咯，想搵份工，而家跌到落去3000元都做，咁因为根本就系呢个唔使我多解释啦，以前讲好多嘢，你每年都出几百万个学生，屌我都话你呢个国家点捻样管啦，你边有咁多 job opportunity 去提供俾每一年嘅大学毕业生咧？咁呢个令到个社会个气氛又好差。咁同埋就係、是、我諗就係、是、仲有就係個市道係即係譬如話嗰個消費意欲其實係好低，即係唔高嘅。 嗰啲有錢人係啊，仲有嘅。 唔係有，梗係有啦。但係你即係你講緊 overall 成個內需市場咧，即係其實就唔係太過 boost 得起咯。 咁樣 咯，係啊。 OK， 係啊。呢個可以再 擔心發 講下嘅遲啲。 係查玩完呢個遊戲㗎啦嘛，而家應該擔心下。沙地阿拉伯嗰啲石油田啦，遲啲咪收購埋你咯，一樣嘅啫，冇呢樣玩咪玩第二樣啫嘛，我覺得，係咪先？ 好啦，咁啊講下第二啲嘢，咪講即係講埋最後少少講埋啲嘢啦，就介紹埋今日第三、第四節嘅呢個煙花消逝嘛。咁今個禮拜係乜嘢？喂，阿迪哥唔該幫幫手， 公務員。 公務員個、嘉賓個名 華哥， 華哥，我記得嗰集咧好撚精彩嘅。咁講下佢亦都講下，即係喺港英年代嗰啲公務員有幾開心啦。 唔係公務員唔係黃偉雄咩？ 唔係阿紅哥啊，紅哥，哇！你真 係，屌你真 係，係啊，真係撲街唔家產嚟嘅。O K， 阿紅哥，咁我記得嗰集聽得我好開心嘅，因為咧誒講翻港英年代嗰啲公務員有幾咁啊待遇有幾咁好啦， 係 咁啊，再相對翻而家，譬如話最近加人工加嗰兩點幾個 percent， 我真係覺得冇尊嚴嘅，即係我覺得我想有幾少少説話，即係同阿啲死差佬講啦，七一我係你玩下。嘢啦，你个老细点样对你啊？你个秃英雄啊，仲有只梁振龟系咪先？点样对你先？系咪先？你同佢卖扑心扑命啊！佢加你嗰二点几，二点几系什么什么 东西啊？ 东西嚟噶， 系 一万银加二百蚊。咁我当你而家听紧我节目。啊！俾盡你有三皮咧，加你嗰六嚿，我係你咧就將嗰六嚿捐埋俾 Rex 先啦。 係啊，反正都冇。 唔撚要啊，豪埋佢啊，係咪先？喂，呢、這個簡直個侮辱嚟啦，係咪先？七一你真係識做啦，係咪先？七一靜靜雞，咪放啲人入去呢個清就係啲馬立邊搞放火燒鳩佢咯。 簡單啲啊，係咪先？配槍交出嚟。 係啦。 我讲啦， 系交俾嗰啲勇武嗰啲人，你要等佢真系勇武一次。喂，大佬，其实我哋系想帮你啊！我哋其实大家都系打工仔，系咪先？你知你明唔明啊？死差佬，我哋同你大家系同一阵线噶，系咪先？譬如话，喂，你其实你应该搞工业行动噶，咪好似啲货柜码头工人咁样咯。揾阿仁哥帮下手，系咪先？ 入咗工会先啊！ 系，然之后我同阿牛买啲杯面嚟支持你，系咪先？你应该做呢啲嘢噶嘛？ 交出你个配枪， 你又缩头龟咁捻样，又系加你个二点几，你又收货，你真系食屎噶真系！ 喂，嗰警队咧，咪好快讲，咪冇乜关系。有一次我搭地铁咧，突然间唔知有啲人冲埋嚟咧，就拎个板条咩？我哋想加佢啲警员，有冇兴趣签个名啊？我真系头都大埋。 咪点样加佢啲警员？ 我就唔知啦。咁我赶时间冇问佢。但佢就话唔知就系想乜加佢啲警务人员，跟住就问你有冇兴趣签个 咁扑朔迷离， 好扑朔迷离啊！有冇有开报啊？ 因为系咁噶，其实咧警队即系退休嗰一扎人咧，即系有个会噶，咁人顶咧 原座级嗰啲 系类似啦，但未必系原座级啦，因为有唔同名啦，咁系有一扎嘅。退休咗嘅死差佬咧，係 support 翻而家前線嘅警務人員去打壓炸示威者嘅，所以就係做一啲咁嘅動作嘅，係啊，都係一班撲街嚟嘅。 唔係，話唔好咁講啦，我哋支持你嘅死差佬，真係支持你噶，我哋係同你同一陣線嘅，不過你自己要有骨氣先得噶嘛。 唔 係， 我又要咁樣講， 即係我扶你，你唔好爛泥扶唔上壁啊嘛。 你扶佢，你。扶佢啫，我屌佢嘅原因好簡單啫嘛，食得鹹魚抵得渴，係咪先？你行得出嚟，企得喺前邊，對住示威仔嗰，你就預諗咗係咁樣。 係啊，唔係嗱咁樣啊，你有興趣啊，聯絡下我啊。如果有啲死差佬，嗱、啊、你唔方便七一出嚟嗌嘅。啊！你想我去幫你，我哋幫你爭取， 係 加20%，好冇？啊嗱，你 group 到班死差佬，我幫你哋做，係咪啊？我幫你做啊！你夠唔夠膽啊？ 同啲差佬講下， 唔係咯， 貪污輪唔輪到你哋，貪污就高層嗰啲， 唔係咯？ 啊，你又加二點幾？ 貪污上邊嗰啲， 唔好做啦，翻大陸做城管啦，屌 高層嗰啲， 唔係咯？ 唔需要加，佢加唔加冇緊要，佢貪到啦嘛，而家 係咯。 走多幾支啦，係咪先？ 唉，真係唔係悲哀啊！咁啊，記住聽下第三、第四節嘅煙花消逝啦。咁啊，最後咧就用一套電影咧嚟結束今晚嘅節目啦。咁啊，上個禮拜其實提過呢一套電影嘅。咁啊，因為上個禮拜的唔喺度啊嘛，所以就想再即係介紹多一次呢套電影啦。呢套電影其實咧叫做個電影嘅戲名咧就叫做《志氣》。 我都 咁咧，我度睇緊嘅時候咧就非常之中意呢套電影。上個禮拜提過下嘅，咁啊。嗰位女主角咧，后屘阿 Kelvin 就话翻俾我听，哇！发觉原来吓乜嗰个女主角系咁噶，哇！嗰对波大到咧， 可以咁 讲，咁啊叫做郭书瑶啦，我唔识噶，叫做瑶瑶，哇！睇紧嘅时候真系唔知佢咁索嘅，咁 但系唔系因。 OK， 俾你講先，冇錯。俾牛講兩句先。 喂，你會睇大波。 係。 而家啱啱嗰套戲咧，李連杰嗰套咧，嗰個周 扯 開。 唔係有個問題，我想問先。 喂，周南以前平啊，而家阿柳岩，嗰個柳岩以前平嘅。 周南係 OK。 而家嗰條線深過你啊。 周南係念詩啊 ，OK。喂 ，OK， 到阿的，到阿的。 喂，點解嗱？既然係咁啦，你之前講過啦，話呢套戲好值得介紹我睇啦， 好值得介紹。OK， 嗱，咁樣認真講嘅，除咗阿瑤瑤之外咧，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套戲其實好有意思啦。佢係講緊一個真人真事嘅古仔啦。個古仔咧其實係講緊一個運動，個運動咧就係拔河。咁佢入呢個咧，其實點解我今日會再講咧？就係因為嚟緊嘅七月咧，喺哥倫比亞咧就會舉辦呢個第九屆嘅世界運動會嘅。咁而呢個拔河嘅古仔同中華台北有乜嘢嘅關係呢？就係呢個古仔咧係一個真事嚟嘅，就係講緊喺台北咧有一間中學叫做景美中學，一班咧喺台灣咧我哋而家叫做醒力女孩，一條醒個醒。咁咧就呢班醒力女孩咧，其實咧係經過一個好艱辛嘅過程，佢哋係因為呢間景美中學咧係一間名校嚟嘅，咁佢除咗你讀書讀得好叻可以入去之外咧，你就要運動玩得好叻。咁佢哋因為咁佢好多呢班醒力女孩其實都是來自台灣，即是不同的，譬如說有些可能是原住民，那他們可能讀書不是很厲害，但是他們有鋪牛力。OK， 咁佢哋就因為拔河而入咗去呢間學校，咁佢哋就要好刻苦去訓練咯，因為如果你拔河拔得唔叻嘅，咁然之後咧就會冇飯食噶啦。咁跟住咧呢個古仔咧簡單嚟簡單講，唔好講咁快，唔好講咁多啦，就係一個奇蹟嚟嘅。呢班醒力女孩咧係贏咗個台灣全國冠軍，跟住代表中華台北出去玩世界盃，跟住同一啲大隻過佢哋好多嘅女仔拉佢哋。最後是世界冠軍啊！咁佢呢個咧係為中華台北爭光噶。 呢個補充啊，其實 OK 無名啊 ，J Two 咧播緊套劇集咧，台劇咧就叫做《真心請按兩次嚟》，都係講緊拔河呢個， 都係講緊醒力女孩。 冇錯，即係去佢前頭咧，咪而家播完，即係唔係播完，差唔多播完啦。咁前頭係講緊醒力女孩，咁佢仲最重要一樣嘢咧，拔河有一樣嘢好重要，所有運動都係要向前走。 冇錯啦， 唯一拔河， 只有拔河係一步步向後退。呢句説話咧，我話俾你聽，睇完我想再補充嘅就係，我上個禮拜都講過呢一句説話，我覺得呢度睇咧。第一嗱，真係你啲香港人講本土，你睇下台灣人講本土，我覺得好有意思啊！睇完套戲令我哇不斷喺度諗，唔係諗阿瑤瑤啊，我係諗緊呢套戲啊，成個拔河個運動就係講緊台灣嘅命運啊，係話俾你聽一個寫照，就係話台灣喺由呢個蔣介石年代、蔣介石、蔣經國年代一路到即係李登輝，跟住到而家即係喂係啊陳水扁等等啊。一路走過嚟成個民主路程，其實就係因為佢哋喺個世界上，佢哋未必每一步都可以向前行，而佢哋選擇同你鬥韌力，向 都贏你。 然之後點樣往後退嚟爭取最後嘅勝利？咁呢個台灣係一路都係做緊呢樣嘢，所以我覺得即係好有意思啦。咁即係譬如話佢仲有啲對白，佢就話我哋嘅訓練、我哋嘅比賽，我哋冇嗰種咧要改變。世界志向，但我哋知道咧，我哋嘅未来咧系要自己去拼嘅。咁呢个亦都即系我谂系讲俾其实香港人自己，你冇人喺度斋噏啦。即系我觉得真系谂下自己，我哋点样去行我哋自己嘅嗰条路咯。咁我觉得就系、是、套戏真系你当佢一套年青人励志片睇，好舒服。OK， 同埋亦都讲到一啲深层次嘅意思俾大家听咯。 睇电影嘅三部曲 系啦，咁 睇下先，三部曲《中学好人》。天机同埋志气， 呢个睇晒佢系啦，系嘛 ？OK， 咁同埋就提下大家咯。精神上我哋支持呢个醒力女孩参加呢、這个即系七月二十五号到八月四号喺哥伦比亚卡利举行嘅一个 World Games 2013，咁喺入边咧，就代表中华台北嘅醒力女孩咧，就会继续用拔河咧。 即係為呢個中華台北爭光 嘅。贏咗咧就會俾中國抽水啦。唉、哎，我中國人又強起來啦。唉、哎，都係為本飯嗰時。 你咁講咧，我又唔想，我又唔想完字，我又想再講多少少，好冇得唔得？ 我唔啱、啊，我唔啱。 有位網友咧，即係今個禮拜咧，又 post 咗一條，即係喺北信Facebook 度咧，佢都 post 咗一個即係 YouTube。咁個 YouTube 咧就係阿周立波做嘅嗰個節目啦，《中國夢想 Show》，OK， 呢個咪屎忽鬼節目。咁入邊一個環節，嗰、那個環節就係個細路仔咧。就係、是、玩個陀螺，嗯、我唔知咪嗰啲叫唔叫陀螺，玩到好撚叻嘅，咁、嗯、所以咧， 搖搖 啊，唔知係咪咩 Alan 嚟㗎，嗰個唔記得係咪 Alan， 佢就 po 咗呢條片上去北上 Facebook 啦。但我又想講兩句喎 ，OK， 我就覺得我重點咧，我唔想講嗰個細路仔玩個陀螺有幾叻，我每次睇呢啲片咧，我喺內地咧成日睇嘅，我想講俾佢聽咧，因為嗰個細路仔嘅背景係咩？嗰、那個細路仔嘅背景就係佢嚟自台灣高雄、嗯、，OK， 佢一個好可憐嘅家世，跟住然之後咧，佢希望玩陀螺玩到出色，然之後跟住咧又為碗飯、嗯。但我每次睇完呢啲喺中國內地嘅節目，好似頭先阿牛 remind 咗一樣嘢，就係、是、逢親台灣叻嗰啲嘢，你老母冚家產，中華人民共和國，你就非禮台灣噶啦， 就立咗佢， 你係非禮嚟嘅。我每一次都系谂，点解嗰个僆仔喺台湾高雄会识得嚟你浙江参加呢个中国梦想 show 嘅咧？我真系谂极都唔明。第一系你系做波，一系嗰条僆仔根本就唔系台湾高雄，你食屎啦！成捻日都系咁捻样。 总之立都立啦。 系啊，即系我想讲嘅就系，即系。我亦都屌啊馬英九兩句啦，我哋冇乜資格評論台灣嘢。喂，其實呢個係一個 snooker 嘅遊戲嚟咋嘛，你成日都俾對面海嗰個大國 set 你士碌架，你可唔可以搵次 set 返個士碌架俾佢啊？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係非禮嚟㗎。喂，夠膽，如果我係馬英九，我話俾你聽，可能早，如果我係國民黨嘅領導人，我幾十年前我就先 set 第一個縮卡，我已統一啦。但係你夠唔夠膽普選啊？你夠膽普選，我俾你贏都冇撚所謂。你夠唔夠膽？喂，我未見過國民黨會講呢啲咁嘅嘢。咁但係我算啦，嗰啲太政治嘅唔講。我淨係想講，我每次睇呢啲節目咧，我雖然我唔係台灣人，但我覺得真係好撚無恥嘅。講完 ，OK， 好， 送埋最後一隻歌啦，就係呢套志氣嘅主題曲啦，咁啊一位我都唔係好識佢嘅歌手啦，鄧福如，咁啊歌名叫做《讓我愛上我》，咁啊有機會嘅話，希望大家亦都會睇下呢套電影啦。 好， 咁啊咁啊，今集嘅北上頻道完啦，咁啊繼續聽埋第三、第四節啦。下個禮拜 七一前夕， 我哋七一前夕節目咧，即晚星期六晚係會 free 出嚟嘅， 冇錯。 OK， 拜拜， 拜拜， 拜拜。 希望在我的右手，一点点勇敢我的左手，不想在很久以后来后悔自己差点错过，这次要让自己自由，像一个高飞球不降落，这次要把风景带走更多、更多，让自己感动。自己曾